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，开车行驶在公路几乎边有离开

苍啊苍，白雾茫茫，有位佳人在水一方，绿草青青， 感触。

深的把你想起。 走了好远好远，连眼睛红了